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主持人，亦都是今集的嘉宾，即是整个节目呢今集是得我 Mika 啦。咁今日呢一节呢其实就好短嘅啫，只係20分钟，咁所以唔会闷亲大家嘅。咁今集呢我个题目呢就叫做让生命流动。哇，咁究竟即係讲乜嘢呢？咁或者英文可能你会听过嘅， go with the flow。咁首先我都做咗差唔多超过咗四个月嘅时间啦呢一个节目，咁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好多谢大肥啦呢、這个台。俾呢个机会我去分享翻，同我嘉宾分享翻我哋同各个观众听众分享翻我哋嘅经验啦。咁而好开心，我仍然可以维持到做咗超过四个月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我系想讲翻我自己喺呢四个月里边嘅转化啦，透过我同唔同嘉宾嘅经验交流啊分享咧，唔好讲各位听众先，或者讲我自己啦，作为呢个主持人啦，喺各个嘉宾身上咧，其实我系真系学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当然我喺身心灵方面，我自己有有啲知识啦，咁我亦都有一啲嘅之前得到好多资讯嘅。咁但系当呢啲知识资讯而实际应用咗喺每个人嘅生活里面咧，坦白讲真系唔容易嘅。咁而我喺呢啲嘉宾身上边咧，其实真系完全俾我自己体验到真人版啊，点样实行呢、這个身心灵。宇宙大爱或者心念里面是他们造成的有什么的结果和转化呢，给到我很多启发。咁而我想分享的一件事呢，今日其实是讲緊我在七月啦，七月和八月里面自己的一些很急速的转化。因为其实有很多朋友啦听众都有问我，喂，你成日讲什么转化，什么叫转化，什么叫转化。咁其实我就讲攞咗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出来呢，给大家自己有少少分享啦。咁因为之前你相信你们都记得啦，我们有很多集不同的嘉宾呢，其实佢哋讲嘅题目其实个主旨其实都好统一嘅，就係、是、只要你哋按返自己嘅心念、自己嘅热情、自己嘅喜乐去游走我哋嘅人生呢，基本上宇宙呢就一定呢就会俾唔同嘅机会、契机同埋合作嘅方式俾我哋去继续行我哋嘅道路。而嗰啲道路呢基本上就係、是Effortless， 其实是很容易这样去游走的。跟我们之前努力去头脑去规范某一些目的，某一些成果要得到某一些认同呢，是两妹子的一件事来的。即是两个的流向是完全不同。而我自己在七月呢其实是深深体会了这件事了。那事缘是这样的。那我其实平常呢就有时好闷啊，七月开始其实我觉得好闷啊，其实咁闷我可以做啲乜嘢呢，即係除咗睇戏啊听歌之外啦。咁我选择咗呢攞起支铅笔呢就喺啲纸度画公仔喎、啊、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喺度画公仔。咁慢慢地呢我由普通铅笔嘅草稿画公仔，咁我就认真地向加咗啲颜色落去啦，加咗唔同嘅颜色啊，画出嚟呢就会渐渐呢就变成咧一个叫做 sacred geometry， 呢啲叫做神圣几何嘅图案啦。咁其实我相信大家听我节目或者身心灵里面有一啲嘅领会，其实都会知道，其实我哋每一个活动啊、行径啊、作品咧，其实都可以我哋一个能量里面嘅转化噶。咁当然呢啲嘅图画啦，呢啲神圣几何嘅图画咧，其实都系我自己一个能量嘅彰显，喺呢个纸张同埋颜色里面出咗嚟嘅。咁而开头我第一个阶段，可能我系透过一啲铅笔去画，去抒发我一啲抑压嘅情绪啦。因为我谂你哋都听过，其实透过绘画啦，或者好多唔同嘅方法咧，系一啲创作嘅方法，可以将我哋自我嘅一啲压抑的情绪是得到舒缓了出来，亦都是一个自我疗愈的其中一个方法来的。咁我开头 的步伐都会是这样啊，唔知其实都是我喜欢画画下画下，好像小朋友这样就没目的的。 亦都冇期望，亦都冇諗到我要画啲咩出嚟要做毕加索，从来都唔系。但係我慢慢喺度画下画嘅时候，我由铅笔变做加颜色啦。咁加完颜色之后呢，我发觉咦系一个神圣嘅图案嚟㗎喎，嘅几何图案其实里面有一啲能量㗎喎。咁慢慢呢，我又从自己嘅正观啦去对住我自己画呢幅嘅神圣几何图案呢去做正观啦。咁我发觉其实系有啲能量呢系我自己是融合了这些新的能量的，咁当然它们包括是一些爱的能量，一些平稳的能量，还有一些舒缓回我一些抑压情绪的能量，是有一个疗愈效果的一个神圣几何来的。咁我又继续不断地在这里画画画画画了，因为其实画里面呢，我是感受到我自己的欢乐啊，同埋我个热情啊，我唔系话我要点样，但系纯粹画呢个动作咧，将啲唔同嘅图案拼下拼下，画下画下咧，砌出嚟咧，又会变咗另外一幅图案，又每一幅都唔同，而每一幅嘅能量咧，其实都唔同。咁我本住呢个无极限地带嘅精神，同埋呢个分享开心分享嘅精神咧，我就将我呢啲自己咁嘅神圣几何图案咧，就分俾我啲朋友啦 ，WhatsApp 俾佢哋睇。喂，有啲咁嘅能量喺里边啊，你哋望下可能会觉得舒服啲，即系纯粹就系一个开心分享。咁啊，分享下分享下之后咧，突然间有一日咧，我就收到一个offer， 就系我另外喺一个新加坡嘅朋友啦，咁佢见到我呢啲话之后咧，佢就话想请我做佢一本新心灵小说嘅策划。咁讲真，其实我开始呢个行动，讲紧都仍然系七月嘅事嚟噶。其实我系七月头开始画，六月尾开始画啦。咁做到七月中之后，我就收到呢个 offer 啦。佢就请我去系为呢一本新心灵嘅书咧做一个策划，佢有五个古仔嘅，咁我就为每一个古仔咧去画一幅相关能量嘅画，系俾翻佢印翻喺本书度。咁呢个提议其实对于我嚟讲咧系惊多于喜嘅，因为从来咧我系冇做过呢、这个，其实我连正统嘅art 嘅一个 training 咧，除咗 form three 啊之前学过之外咧，其实我冇嘅，从来都冇学过。咁但系，佢俾呢个机会我，咁我就战战兢兢咁去尝试啦。咁当我画咗第一幅之后咧，咁佢又 OK， 咁我继续画落去，画落去，画落去。因为其实时间好紧迫噶，佢只系俾两个礼拜嘅时间我咧。系去画五幅插画，而呢五幅插画其实我系唔会睇晒成个古仔噶，因为成个古仔系有好多个 chapters 噶，咁所以其实佢只系俾一啲古仔嘅大概 outline 内容我咧，我就根据佢嘅内容去感受翻嘅能量去画翻嗰幅画出嚟嘅。咁当然中间系咪真系咁顺咧？咁顺利咧？咁当然你一个新嘅机会嘅开展，亦都会 trigger 到我自己嘅一啲情绪出嚟啦。咁当然我嘅情绪就会系好多怀疑啦，究竟怀疑我自己做唔做到呢样嘢啦。咁所以呢个怀疑喺我画嗰阵时咧，其实都会出咗嚟嘅。我会有少少怀疑嘅情绪咧，系落咗嗰啲画度咁。咁尤其系喺第四个古仔嗰阵时咧，其实我唔明嗰个古仔啊，因为嗰个古仔其实比较好多桥扭来扭去嘅。其实三言两语咧，我真系唔明咯。而我个朋友都系透过 WhatsApp 去 WhatsApp 翻啲内容俾我嘅咋。我哋其实都冇喺电话度沟通过。咁所以最后咧，我画咗出嚟嗰幅画咧，就个感觉其实真系唔系好啱嘅，咁而对方都有佢好好，其实佢冇话完全话唔得，但我自己就觉得有啲问题。咁最后我再揾其他朋友去感受下个能量啦，咁其实都会觉得咧系有一个有个情绪喺里边嘅，个情绪就系怀疑嘅情绪咧，因为其实都彰显到我嗰阵时我真系怀疑自己嘅能力去画呢幅画噶嘛，咁所以呢个情绪落咗去真系正常噶。唉，咁其实咁到嗰刻，咁究竟我就问自己啦，其实我仲继唔继续落去咧？因为其实我都已经画到第四幅啦，基本上系尾二两幅咧画完就可以搞掂噶啦。OK， 咁我就同自己讲啦，唔紧要，我再画过。咁跟住我就再继续完成第四同埋第五幅啦。 咁完成咗之后呢，其实我都仲係有少少呢个怀疑嘅情绪存在㗎。咁呢样嘢你都知道，其实呢、這个信念系统啊，或者我哋嘅情绪呢个 pattern 呢，其实你系要俾啲时间去转化㗎。咁当然每一个新嘅刺激，每一个新嘅机遇，就系俾机会我哋自己去转化。咁第四订幅出咗嚟之后呢，基本上呢个作者都收货嘅。咁但我自己就 feel 到都系争少少喎，都系争少少喎。但其实两日后呢，我就要亲手将呢五幅嘅作品呢交俾个作者㗎啦。因为其实跟住佢就要去印，跟住就要去 release 出嚟㗎啦。其实唔会等我㗎。咁点算呢？唔通我又要由头再话过。咁最后呼呼啦，有个朋友啦 ,Clara, 之前做过我哋一集嘅嘉宾啦，星星唔简单嗰集。咁 Clara 好好啊，咁佢就同我再佢就提议咗一个好嘅方法俾我。佢就不如你试下用呢个 violet flame 啦，你用紫色嘅火去将呢啲少少情绪嘅能量去转化佢啦。咁其实应该得嘅。咁其实我都未做过呢样嘢㗎。因为虽然我哋有我自己有用个 violet flame 或者係紫色嘅火呢去转化自己身体嘅能量。但係对于呢啲一张纸里面神圣几何嘅能量呢，其实我未试过。咁唔紧要啦，咁我就本住我系基于呢、这个正念去做呢件事嘅。我系想将呢个图案啊，同埋嗰本书新心灵嘅书系可以帮到大家去更加开咗我哋嘅心胸啦，令到我哋更加认清咗我哋嘅路向。咁呢个正念就系咁样嘅。咁唔紧要啦，应该会系宇宙会支持我嘅。咁我就嗰晚呢就即刻就自己喺屋企度即刻就静咗啦。就虽然嗰幅画呢其实我唔喺手㗎，其实我都有 copy 嘅啫。咁嗰幅正版我挤喺第二个地方。咁我就用咗一个小时左右啦，就去用我嘅紫色嘅火啦去转化，同埋白光去转化呢个能量。完全一心一意咁样转化嘅能量。因为我想所有人去接触到呢幅画呢，其实都会感受到里面嘅能量啦，得到呢个情感嘅舒缓啦，得到呢个安稳，感到爱同埋光同埋智慧。咁呢个我就落咗呢个正念去做呢样嘢啦。咁好啦，当我做完之后呢，我觉得得唔得呢？我觉得可能已经得过，我都 feel 到得。但係唔好啦，我都係揾第三者呢、这个独立人士，就係 Clara 帮我再 feel 多次。咁 Clara 再 feel 多次呢，佢就话啊、哦、真係转咗喎，嗰个情绪已经係转化咗啦，佢唔觉得有任何呢个负面情绪呢喺个幅画度。咁我就真係好开心。咁亦都系话俾大家听，印证到一件事咧，其实就系、是、无论我哋几时几刻去觉得自己去任何嘢，之前过去做任何嘢可能系做得唔好嘅，或者过去有啲遗憾嘅，其实记住呢个情绪只系一个记忆喺我哋个脑里边嘅啫。只要我哋愿意呢一刻当下今日呢个时刻去愿意去转化呢一个经验，用爱去拥抱佢，或者你话用紫色光、紫色火都得，或者白光都得，去拥抱呢个经验呢，将呢个能量呢系去转化变为爱呢，其实几时都可以做到的，从来唔会系冇选择咯。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啦，亦都系我对我自己一个好好嘅启发啦。咁所以最后呢两日后呢，我就成 set 五幅画呢就俾咗个作者啦，而我亦都有收到钱㗎。咁即系唔系呢个。咁所以其实系成件事情呢，讲緊系两个礼拜里面呢，我系做晒所有嘢，即系由画画啦，呢、这个恐惧啦、担心啦，转化呢个恐惧担心啦，跟住再出翻嗰幅神圣几何图案出嚟咧，全部咧都系两个礼拜做完嘅。咁其实系讲紧依家嘅能量咧，其实系好犀利，好支持我哋做任何嘅决定啊！宇宙系会帮我哋转化我哋任何一个情绪出嚟嘅。咁另外仲有一个枝节嘅，好得意嘅，就系、是、我想继续讲埋落去，好快啫。咁就系、是、头先我讲过啦，第四幅里面咧，其实我画多咗幅噶嘛，因为第一次画出嚟嗰幅咧，其实系 有啲怀疑嘅情绪喺里边啦。咁嗰幅都有另外一个故仔噶，咁我好快讲埋佢啦。咁嗰幅就系、是、当我将嗰幅第一幅、第四幅嘅第一个 version 拎咗去俾阿 Shana 睇嗰阵时咧，咁阿 Shana 去 feel 啦，用佢嘅静心去感觉咧，其实嗰幅画其实系一只狮子嚟嘅。咁佢 feel 到出嚟咧，佢系 feel 到系一个齐天大圣一个马骝，企喺呢个山顶上面咧，周围系烟雾弥漫咧。其实嗰、那个齐天大圣咧，其实系好困惑，好似前路茫茫，唔知行边度都唔系咁好。其实嗰个状态咧，其实就系我嘅状态，但系我冇将呢个情感俾同阿 Shana 分享嘅，我只系叫佢帮我 feel 下嗰、那个嗰幅图画嘅 energy 嘅啫。咁咧，咁其实我对呢幅画咧系好不满嘅。咁因为咧，我觉得记录咗我一啲怀疑嘅情绪喺里面啦，一啲我觉得唔好嘅情绪喺里面啦。咁其实我有一刻咧就烧咗佢嘅。咁但系喺我真系烧之前咧，我另一位新加坡嘅老师啦，咁佢就 WhatsApp 我，佢都见过我呢幅第一版嘅图案，佢就话啊，其实你呢个图案咧系对呢个8月8号嗰、那个狮子闸门嘅开嘅能量，大家嘅融合咧，我谂大家都会记得啦。8月8号其实一个大日子，就系Leo 啦，狮子闸门系开咗，系有啲新嘅能量出嚟。咁其实系我嗰幅图案咧，佢就话可以帮大家去转化呢个能量，融合呢个能量喺我哋嘅身体里面嘅，千祈叫我唔好烧咗佢。咁就叫我尽量将呢幅图案咧去同其他人分享啦。咁为免咧我有少少嘅情绪咧仲 trap 咗喺里面咧，我又用同一个方法啦，我又用我嘅紫色火咧去转化呢幅图案嘅能量。咁因为今次上次我都做到啦两幅，咁今次冇理由做唔到，咁就加强咗我嘅信心。咁后屘我转化咗之后咧，就将呢幅图案咧就 share 喺 Facebook 啊，或者所有我识嘅朋友里边啦。咁佢哋俾我嘅 feedback 咧，其实都好正面嘅，好开心。就系、是、真系咧，佢哋觉得呢幅图画咧系俾到一个安稳嘅情绪俾佢哋，同埋佢觉得系好柔和，同埋好似俾咗一个妈妈嘅感觉，好似一个呵护嘅感觉，令到佢哋觉得好温暖。即系咁，其实真系可以帮到手喎。咁即係话我真係转化咗呢幅图案里面自己一啲嘅情绪嘅能量。咁到 Ashana 啦，好得意嘅 Ashana， 我记得佢就係8月8号定8月9号啦，佢又同我讲，佢话我今朝再试下再 tune in 返我呢幅图啦，静心嗰时。佢话佢今次见到嘅呢已经唔系齐天大圣啦，而系呢系真系一隻狮子呢喺个山上面呢系怒哮，好有勇气咁样怒哮，好似系准备系出击咁嘅状况，亦都系咁令到我好开心，就系因为其实我又系啦，我自己一啲嘅转化，一啲意念上嘅转化，去拥抱翻我呢个情绪啦，而转化咗呢个情绪啦，其实系真系可以将一啲事情咧，过去发生嘅事情，因为呢幅画其实我已经画咗两个几礼拜、三个礼拜噶，即系三个礼拜之后，我用啲紫色嘅火去转化呢幅画啦，而将佢嘅能量转化咗之后，系真系可以将佢另外一面正向嘅能量系出咗嚟，可以去帮到大家去融合呢个新嘅能量。咁所以其实我想讲嘅就会系每一刻其实我哋都可以选择我哋嘅人生同埋我哋嘅路向。就算你觉得之前嘅你嘅选择系仍然去有一啲嘢，你系觉得有啲情绪里面啊，或者有啲怀疑嘅情绪里面啊，唔紧要嘅。其实到任何时间，当你愿意去转化咧，你永远都会转化咗。而呢件事嘅历史或者所有嘢咧，其实会根据你嘅行动咧而作出呢个变动嘅，从来都唔会话恨错难返嘅，因为其实就算系，其实我哋对过去某件事情嘅观点，基本上都系基于我哋某一啲嘅角度啦，我哋嘅信念系统啦，我哋嘅价值观去睇嘅啫。咁试问，当你自己转化咗之后，你拥抱埋呢个价值观，用爱去拥抱呢个价值观嘅时候，你所有嘢一路转化咗嘅时候，你去睇翻同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睇到另外一个观点同埋角度啦，嘅视野系更加宽阔嘅。 咁今日呢其实就係、是、我要分享呢其实就係一个我自己嘅少少转化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从我呢个少少嘅分享呢去回顾返你哋每嘅日常生活啦，或者你哋嘅人生啦，有冇啲嘢你哋真係想转化嘅呢？咁不如你哋又可以唔可以试下喺静心啊嘅时候用下呢个紫色火啊或者白光啊，基本上係好好用嘅工具嚟㗎。从来呢宇宙系俾好多丰盛我哋噶，咁都系咁讲啦。你用又系咁样，唔用又系咁样，而且都系免费嘅。咁点解我哋唔去试下用下呢啲唔同嘅宝藏呢？咁同埋我哋嘅天赋系喺边度嚟嘅咧？其实我想讲，其实就系我从我今次自己嘅热情啦，去起落去游走我嘅人生咧，我真系做到生命流动，而期间我系冇期望，冇得到认同，我只系一个正向嘅心念咧，我就完成咗我呢个 project 啦。讲紧都系一个月嘅时间，咁所以其实 anytime 你哋都可以做到我嘅嘢，可能唔系画画啦，可能系做其他嘢。anyway， 透过你嘅开心喜乐去发掘翻你自己嘅天赋咧，呢个系一定可以做到嘅。只要我哋唔再局限自己嘅可能性咯，咁大家一齐进入翻呢个无极限地带咯。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好多谢今日大家收听我呢个少少嘅个人分享啦。咁如果你哋有咩提问呢，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嘅。咁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